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24章，所谓真相。 所以那名控制阿离与施鸠的幕后黑手使用了镇魂石。 陆静怡平静地听着汇报，食指在办公桌上轻轻点着，似乎若有所思。 很有可能，根据江瑶的说法，他在被阿离控制时曾无意窥见了阿离与萧远的过去记忆，也目睹了萧远为了复活阿离而被剥离魂魄控制的过程。 前面的云兰说道，虽然我们也不能百分百肯定他说的就是事实，但镇魂石的保密级别极高，那小子以前不可能听说过，这次从他口中说出这个字，恐怕不是巧合。况且 云兰忽然停顿了一下，表情似乎有些犹豫， 况且从我们发现的情况来看，萧远，不，师鸠，他的确缺失了半数魂魄，而且这世上有能力剥离三魂七魄的恐怕就只有镇魂石了。 镇魂石，传说中能操纵魂魄逆转轮回的魔物竟然重现于世了。陆静怡思忖道， 当年蚩尤兵败身死，为了阻止其转生，人们也是用了镇魂石才将其三魂七魄打散，但镇魂石本身极其邪门，当初唯一的那一刻在使用后便被破碎殆尽，不可能还留存于世才对。 云兰一脸忧心忡忡， 而且当年使用过镇魂石的仙人曾留下遗训，禁止人们再次使用镇魂石，并将其列为禁忌之物，即便在灵玉坛内部也是少数人才知道这件魔石。如果这次事件真的是有人在利用镇魂石所为，我怕 没有切实证据之前，一切还只是猜测。 沉吟片刻之后，陆静怡终于再次开了口，将视线投向不远处躺在沙发上看杂志的红发男子。 对了，江瑶那小子呢？怎么没和你一起来呀？ 他呀，得知真相后气得半死，说是啊，再也不想和我们扯上关系了。 饕餮一边百无聊赖地翻着杂志，一边把手上一大块三明治塞在嘴里。 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如果不是我太大意，如果我让那些式神跟紧一点，他就不会遇到那样的危险。 云兰低下头，轻轻咬着嘴唇，泛红的眼中流露出自责之色。 哎，这你可就错了，他气的不是被你们利用，也不是被害得差点没命，而是你们瞒着他，那萧远就是施鸠的事儿。 饕餮移开了脸上的杂质，瞥了一眼陆静怡， 而且擅自抹去萧远在人类社会中存在的痕迹，不也是你们吗？ 可是将人类社会中暴露身份的妖类痕迹抹除，也是为了社会的稳定，这是我们灵玉台的职责。 听饕餮那阴阳怪气的嘲讽，云兰又忍不住了， 但这恰恰是他最不能容忍的。 饕餮打断道， 对于你们来说，萧远可能只是一个闹事的小妖怪，处理了也就处理了，但对那小子来说却是独一无二活生生的友人，你们的做法可是比杀死萧远更为残忍的。 我明白这件事对他打击很大，暂时先让他缓一缓吧。 陆静怡推了推单片眼镜，看着饕餮平静地说道， 不过他既然已经被灌注了凶手之力，那便意味着他今后的命运不再为他个人所掌控，而造成这一点的可是你哟。 哼，随你怎么说吧，反正我是劝不了他了，他还死活要我把妖力收回去呢，这我哪办得到啊，都快被他气死了。 饕餮把杂志扔在一边，起身穿起外套，像是不准备再待在此处。 这次我可是够配合了，妖力给了，任务也完成了，后续的事儿你们自己处理。 你……云兰像是要再说些什么，但被陆静怡眼神阻止了。 镇魂石的事我们会再派人调查，这次辛苦你了，好好休息吧。 陆静怡和蔼地笑着，但又像是忽然想起了什么，再次叫住饕餮。 啊，对了，说起来当初黑白无常要带走那小子时你在场吧。 陆静怡看着饕餮，似乎话中有话。 10年前生死簿突然发生异变，阎王派了巫术鬼差来捉拿那个篡改生死簿的人，却在这10年间一无所获，而今终于找到身上刻有死亡刻印的那小子，却什么都没做就放走了他，这怎么想都不太合理啊。当时现场发生了什么事儿吗？ 喂，你不会真以为我救下那小子吧？以我现在的能力，怎么可能阻止黑白无常？ 饕餮耸耸肩，一副无奈的样子。 我到的时候，他们已经放弃抓人了，至于原因，我哪知道？ 是吗？ 陆静怡笑了笑。 可我怎么感觉，你有事情瞒着我呀？ 我哪有那本事瞒着你这老狐狸啊？ 饕餮伸手打开办公室大门，回头看了眼，注视着自己的中年男子。 我认识你的这一个世纪以来，我就没看透过你。 呵呵，彼此，彼此。 陆静怡依然平静地微笑着，目送着那一抹妖异的赤红消失在大门之后。 江瑶独自一人窝在咖啡厅角落的沙发中，面无表情地注视着落地窗外来来往往的人群，什么事儿都不想做，什么话也不想说。阿离事件已经过去近一周，社会上再也没有出现过暗影游戏的受害者， 偶尔爆出零星的消息也很快被证明是跟风者的恶作剧，在警方的严肃取缔下，曾一度闹得沸沸扬扬的暗影游戏终于偃旗息鼓，在社交网络上的热度也很快被明星八卦所淹没。人们对于新闻的遗忘速度总是如此迅速，只是对于江瑶来说，这场事件给他心灵留下的创伤却不是短时间内可以痊愈的。屋外的细雨朦朦胧胧，街上的路人行色匆匆，在这座生活多年的城市，一切都那么熟悉，但又显得如此陌生。尤其是在发现那些路人中还混杂着某些非人的存在，这让江瑶的心情变得愈发有些微妙。唉，江瑶无声地叹了口气，将视线从窗外人群中移回。 或许是接受了饕餮妖力的缘故， 他已经开始渐渐能辨别人群中的妖力，即便对方相貌与常人无异，但江瑶还是能瞬间感觉出异样。如果此刻萧远坐在我面前，恐怕我也会对他产生这种异样的感觉吧。想到萧远，江瑶的心情再一次陷入了悲伤。其实这些日子他一直在逃避，他害怕回到那间寝室，害怕勾起那些与萧远相处的记忆，点点滴滴，真真切切，如一把把匕首不断捅向江瑶心中那难以结痂的创伤， 让他勾起别墅那晚的血色回忆，让他想起那天倒在血泊之中的鸟妖施鸠。但那些记忆却又是他不愿意丢弃的，因为他知道或许如今自己的那些回忆是萧远在这个人间存在过的唯一证明。 萧远， 江瑶摩挲着手中早已见底的咖啡杯，又想起当初阿离幻境所窥见的那道神秘黑影，如果不是被那个人控制，萧远和阿离也不会落到这样的结局。可以说那个人才是主导这场悲剧的罪魁祸首，只是对于那个人，江瑶没有半点线索，相貌、姓名甚至性别都一概不知，唯一的线索可能便是对方手中那颗被萧远称为镇魂石的东西，只是网络上这东西的介绍几乎为零。 或许灵玉台那边会有镇魂石的资料， 这一点江瑶也有猜测，只是在经历萧远的事儿之后，他对这个秘密机构的信任已经降为冰点。而且他深知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以那个陆静怡的老千句话，他敢肯定自己一旦开口向他们求助，自己便会再次陷入连环巨坑，那种被人耍得团团转的体验他可再也不想经历了。 师父，你在哪儿？我现在究竟该怎么办？ 江瑶陷入了迷茫，他忽然怀念起了那张严肃但又让人感到心安的脸庞，那个曾经在他最无助的时候拯救自己的老妇人。他下意识地将手伸向脖颈，却只摸到空空荡荡的项链，那枚恶魔老太婆留给自己的唯一物品早已在那晚噩梦般的别墅之夜中破碎殆尽，而自己曾依赖多年的那个人也早已抛下他云游四方不知所踪。 原来你躲在这里， 一个女人的声音忽然出现在江瑶的面前。江瑶从放空中回过神，当她将视线从咖啡杯移向前面那道窈窕身影之时，脸上闪过一丝惊讶，但随即又拉下了脸。 怎么是你？ 江瑶阴沉沉地吐了一句话，随即别过脸。 我应该和那个男人说过吧，我再也不想和你们扯上任何关系。是，但我觉得有些事情还是必须和你解释清楚。 面对江瑶的态度，云兰显得有些犹豫，但最后还是没走，在江瑶对面坐了下来。此时云兰并没有穿着一贯那身蓝色制服，而是一袭浅紫色的连衣裙，精良的裁剪将她玲珑有致的身材显露无遗，瀑布般的乌黑长发整齐地披在肩上，使得她看上去少了那种咄咄逼人的气势，倒是多了几分妩媚。仅仅一登场便吸引了周围不少艳羡的目光，只是如此美景却似乎并没有缓和江瑶心中的不满。 我想我没有什么可以和你说的。 江瑶起身将外套披上肩膀。 是吗？即便有关萧远的事儿？ 云兰抬起头直视着顿下脚步的江瑶， 难道你不想知道萧远施鸠最后的去向吗？